北京时间22点整。 曾度过的爱与愁都已远去。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王希，很高兴这次带着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做客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岁末年初，年度汽车评选榜单四起，而在众多年度车评选中，由以 AMS 驭动汽车主办的风云车活动最为引人关注，其以专业性、严谨性、权威性而著称。2018年1月30号，在经历数十个业绩日的紧张调研统计工作之后，风云车 Best Cars 2018盛典于北京正式举行，众多汽车厂商的领导代表、数十位媒体同仁以及多位忠实读者出席，并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风云车2018不单纯是一次颁奖活动，也是一次经过认真设计和执行的关于汽车消费的民意调查。所有参加投票的读者意见被汇集统计，最终得出一系列指标性数据。近日，汽车头条2018蓝陵汽车盛典在京华丽召开，众多车型捧获大奖。盛典现场，汽车头条创始人张耀东以新传播、新格局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并计划用短视频打造汽车行业最大的视频平台。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私车定制啊，给大家选几个 MPV 吧。 哎，快过年了啊，肯定很多人要出门，这个走亲访友 是， 哎，一大家子坐一辆车， 这倒不是，这个是怎么 啊？ 就是孩子多了，所以要一台这个大的 MPV。 你说是二胎政策是吧？ 对，你走亲访友吧，家里人少没毛病，我小车一样拉着走，5个人，但有的买个家用 MPV 6个人也 OK 了，对吧？现在不流行6座吗？ 是， 但是你这个说真要是两个孩子，然后再带上一方父母，你走走试试。装不下，两个宝宝一往后一塞，行吗？ 买俩 、 啊、是，其实在我们后台、 买个双座的是吗？ 在我们后台确实有 很多人问， 有这个听众朋友问说，MPV 这个7座到底是值不值得选。其实就看你的需求。 对， 就是咱并不是说一买 MPV 就跟咱们原来想到的一样，这肯定是一个工商务出行的一个车。就是现在你包括什么奥德赛啊、GL8 呀、艾力绅啊，基本上开的可能都是奶爸奶妈，对吧？ 有可能。 就算是家里边有一个孩子的，包括就是真的是前一段时间我还在考虑我要不要就是换一个大一点 的7座的是吧？ 对，我换一个，那只有一个孩子，你换什么7座？人都是生二胎的，有这个7座需求。但实际上就跟刚才洪城说的一样，你带一个孩子，现在是什么呀？现在是1+2+4的一个设定，一个孩子 啊， 一对夫妻，双方的父母， 这个 还有搞不好呀， 我们市面上没有车能装得下这么多人。 有啊，这不就7个人吗？ 还有1+2+8的呢。我就 还有爷爷奶奶的是吧？ 不是，我这种还有特殊情况。 哦，明白了，你不用说了， 考测， 大家直接出门右转考测吧啊！ 我们把大家伙都凑齐了，包一饭店 考测了，那就只能考测了啊！ 就是咱们说这个 C 本能可以开的这个情况下，一般都说这个 MPV 是这样的，这么一个车型的定位。 但是我觉得7座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真是说自己家人出来，放个儿童安全座椅之后，里面空间还很大。 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现在说买 SUV 你买一个7座不太实用？是因为 MPV 的这个后边的第三排是可以坐人的。就算是你坐不了人的情况下，把第三排你不管是收起还是放倒，后边的这个乘用就是储物空间，后备箱的空间， 放婴儿车呀， 要比 SUV 要好放东西。 对，还有一个就是进入。 对，因为 SUV 的不是 MPV 的长度一般要比这种七座 SUV 还 而且它 长一些的。 对， 这 SUV 如果你七座的话，你后背门的这个开启角度很高，这不说你台阶还高， 不方便。然后第二排进人也特别不方便。就你看，像我们比如说我老咱家里要是有个老人上去，不上 MPV 可能不费劲，上 SUV 但凡没有个踏板太高了都不好上。 对， 年纪大了嘛，腿脚毕竟不方便。 安一个电动踏板， 一踩坏了。 咔嚓， 那点 咔嚓。 好，不多说啊，今天还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 MPV 车型。而且提到 MPV 啊，我相信现在大家不光会选 GL8 奥德赛， 对， 包括艾力绅这个级别， 是 因为现在国产的在20万级别的这个 MPV 当中有很多的产品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卡在综合成本的角度也帮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这些合资的，这不是自主品牌的这些大的 MPV 车型， 来给大家看一看。 对，其实说到这个价位的车型，有个新丁， 明白？ 新丁刚上市不久，但是确实挺夺眼球的。 对， 用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话术当中来讲，它应该是在整个设计啊，包括感觉上是最像 MPV 的，最有 MPV 神韵的， 对 这种感觉的车型。谁呢？ 广汽传祺 GM8。 现在好像它只有七座的版本是吧？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就七座的版本。 他应该不太会推出六座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以七座为主。 我问问二位啊，如果说这个 MPV 车型六座和七座的都有，你们会怎么选？ 我可能会选个六座的吧。 六座的， 对，因为可能第三排在乘坐的时候，它的空间会稍微更好一些。 哦，易水老师呢？ 不一定。其实六座到七座，你可能选择的是你的方便程度。还有一个，我可能会考虑到我是否愿意两年就去上一次线，因为六座是6年一检的，对吧？就是咱们说那个新车政策，然后七座的话，你包含七座都必须是2年一检车。 是这样， 这肯定还是一个，就是你看你方便程度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六座七座能差多少，因为六座一般的设定是2+2+2。 对。 然后现在 最后一排相应就能宽敞。 现在的 MPV 它的这个设定，传统设定是2+2+3。 对。 但是比如说大众，它是2+3+2，所以你这样设定的情况下，它其实后边的这个第三排座椅，你坐两个人，说实话，它肩并肩很难受了就。对吧？ 所以2+2+2，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像上汽这个就算的比较明白啊。哎，当然话多了啊，继续说回我们的传祺 GM8。我觉得首先啊，这个整个的外观和感觉还是挺招人喜欢的。 对，因为通看咱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几款车型来讲的话，我认为 GM8 是在至少是在外观上，它的表现是最有张力的。 对， 而且在 MPV 现在逐渐走进了家庭的。现在这个阶段，我并不认为一个 MPV 做得像大面包车一样就一定会受到咱们消费者的喜欢。消费者现在很说实话活得很精致，尤其是能够去舍得掏20万买你自主品牌 MPV 的这个消费者，他肯定看中的是你更精致的外观、内饰以及配置，对吧？ 对 对， 肯定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听众朋友您感兴趣可以自己拿手机搜一下这个 GM8 究竟长成什么样子。我们也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福如海，妈妈的爸爸叫姥爷，妈妈的妈妈叫姥姥，姥姥姥爷事事顺意，寿比南山恭喜发财。 弟弟的爸爸是爸爸，外甥的爸爸是师傅，家有一老如一宝， 多跟祖宗学学瞧瞧。 走在街上喜气洋洋，笑完了眼睛像是蜜糖， 春暖花儿开，岁岁 情相爱，快乐常在。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私车定制继续播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知道这个传奇的 GM8 现在长什么样了哈。 嗯 嗯 啊，再说说这台车，其他吸引你们的地方，你们还喜欢它哪儿？ 这车我觉得它的就是外观和内饰吧，外观很精致，内饰配置很高。 嗯， 然后也是刚才都介绍了，它确实有着一个最像 MPV 的这样的一个神韵在里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 GL8 那么受欢迎？我觉得它就是已经深得这个 MPV 的这种神韵。 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有些产品在做革新，不管是外观和内饰上，总想加一些设计感。 嗯，一定的。 但是这个设计感，如果你没法跳出那个原来固有的圈子，你只是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很容易做成不伦不类。 嗯， 就比如说像老车说那个， 嗯， 为什么他觉得 GM8 像 MPV？ 就是因为它整体感觉是这个意思。 对， 有些 MPV 把内饰做得像轿车，甚至像两厢车。 嗯 嗯， 他在他们觉得啊，我革新了。其实呢，有点怪怪的， 就是基本上还是要看你消费者买单的状态。 嗯， 然后，除了外观内饰比较出彩之外呢，实际上，在整体的装载能力上，坐人 GM8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毕竟车宽车高，包括这个车型的这种造型都摆在那里。 嗯， 但是它的后备箱，说实话，相对来讲呢，我觉得有一些瑕疵。你比如说，它第三排座椅虽然是可以翻折。但是如果你放倒座椅后背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度落差。 嗯， 也就是说你想放一个长东西平整的放进去是放不进去的。 所以说这个也就是我也是马上要跟大家说这个， 嗯， 就是说空间以及它的一个装载能力是衡量 MPV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嗯， 可能我们在平时坐五个人的时候就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嗯， 因为第三排我们不坐人。 对， 但是一旦你需要坐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点非常重要了。就是如果我们说要 MPV 有一个比较就是通用的一个能力，就是它能装，就能装，装东西。比如说我们真的需要装一件很大的物品，它这个体积啊长度都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考验这个车它在设计的时候，尤其是第三排座椅它设计的是否合理，以及它的这些细节上考虑的是否到位。 比如 你看 前后调节， 对它的调节，它是否甚至于有那种特别夸张的存在，就是它能把第三排座椅给你近乎于平整的收到地板里面。 嗯，但是这样的好处是你后排的空间特别的平整， 对， 坏处是你第三排座椅必然很薄 啊。对它，因为那是肯定的，它要是完全想收进去，它要把坐垫做得薄。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就是有一弊就有一利，这个东西就看利弊之间来取舍。我觉得这样设计的话，也比现在这种我们说这个 GM8 或者说其他一些 MPV 的这种设计， 嗯， 它翻起来之后，它后面有一个那种就是很突出那种固定的那个 锚点， 对，那个地板上的那个有点像钳子一样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一旦就是太多之后，你会在装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特别占空间。 那，嗯，肯定的。 到 你想摘也摘不掉， 哎，你摘还摘不掉，它就最大就是这样了。你看，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数据啊， 嗯， 那个常规纵深呢是480毫米，当把这个第三排座椅翻折起来，就是贴到第二排座椅的靠背后边了，最大进深呢是有900毫米， 也不到一米， 不到一米， 90厘米。 对，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一个这种拓展性的这个载物能力可能会稍微的受到一些限制。 嗯， 假设我们说这个第三排座椅要是真的能够完全收到这个地板里面去的话呢，肯定是一米多就那种。 你们说以后可不可以存在这种设计？比如说正常这次都可以收进去，一打开之后吧，屁垫不是薄吗？ 嗯， 充气儿， 那叫坐垫 啊，坐垫 屁垫， 坐垫不薄吗？充气儿， 充气儿 啊， 这个倒是一个脑洞， 嗯， 倒是一个脑洞， 对吧？ 嗯， 起码高出来3厘米，而且里边是气质的话， 嗯， 那这个舒服程度都不一样。 嗯，其实这点我说这个可能大家觉得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啊，包括我们MPV 市场老大哥 GL8 的第三排座椅也没能完全达到那种 程度。但是 GL8 它下边有一个槽啊， 对，它是 而且 GL8 的屁股大呀， 对，它是 尾部 就是 有空间呀， 它尽管是那样，也没能说是把完全的说是第三排处理的那么完美。 现在好像做的比较好的是奥德赛 啊，就是因为它好像我记得它是那种， 应该是平的， 它是那种翻折的座椅， 它整个就是地板都是平的， 对，46吧，还是叫三四六分离那种座椅。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第三排坐垫， 但小 个， 薄， 而且薄 啊，薄， 对， 或者呢，或者给大家个提议，就看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陆地巡洋舰的那种收起方式，就是它跟那个有一个绳子把它吊起来那种感觉，往上翻， 明白？ 这样的话，它底下的空间就会变得拓展的比较大。 你想说那个是吧？有，一会儿我们说另外一款车，它就是那样式的。来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国产的 MPV。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继续话说国产 MPV。哎，刚才说了这个应该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新丁歼八， 对，歼八 啊，然后再说说说说那个后排座椅能吊起来的。 这个就是提到有两款车了 啊， 一个是上汽大通的 G10， 它这个是分了两个版本，一个是七座版，一个是这算六座版吧，应该是 后边俩座了， 应该是六， 对， 六座版， 六座版。这个六座版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是可以靠在车的叫侧壁地柱上，吊起来的， 就是把这个座椅不是翻折，是悬挂。 对， 这个就很有吸引力的。首先六座，第一件事就是咱们不用两年一检了，对吧？第二件事，它两边还可以翻起来，那落下来，我觉得坐的应该相对也舒适。 但它是薄的，你看这个图片，你看它为了它肯定是也是为了拓展更多的这个储物空间嘛，所以你不能说我坐一个后座椅给它吊起来，那你中间你放不了什么东西。 第三排座椅有没有这种设计，就可以卸下来的？ 有， 那放哪儿啊？ 你比如说 车库啊。 你比如说原先的标志的这个车型，包括 C4 毕加索， 对， 它其实后两排的座椅都是可以单独，它其实都是每一个的座椅都是单独可以拿下来的，但是一个是很沉，30多斤， 倒蛮锻炼身体的， 对，非常非常沉。 好处就是真的能省出来空间， 绝对能给你一个大空间。但是你每次在拆装的话，如果你家里边没个男主人的情况下，反正挺练劲儿的。 这个时候就考虑到健身的重要性了，是吗？ 对，所以也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就是买 MPV 的时候，不管你是六座还是七座，不管你是 GM8 还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大通，你买的时候到底是用途是什么？ 要想好。 你是时常是可能全家人咣叽一下带着所有行李去旅行，还是说咱们就是京郊一个 一日游， 就是一日游半日游， 尽可能多装人少带行李， 带着老人可能就出去一趟。我觉得更多去选择座椅的这个舒适程度的话，那可能你对行李的要求就别那么高，对吧？ 对。那么有一个问题，现在有没有车型能够兼顾呢？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更 目前来看 大一点的这个表现，因为在这个价位区隔当中，20万左右，我们买到的自主品牌 MPV 的话 ，MPV 不多，如果你要都兼顾的话，确实说实话比较难，说实话比较难。 对， 要除非再大一个级别的 MPV。 对，我认为是要更大一级别，至少是上到了 V Class。 迈特威啊，T 五 T 六那样， 对 T 五 T 六那样的 奔驰那个 V， 要5米3几，这样的话你后备箱的空间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就是一切都在有成本的基础上在慢慢的增加， 其实一切都是在 需求的变化 长度的这个前面，因为你看咱们这几款车型基本都是5米1左右， 对。 所以说 都超过5米了， 所以在选车的时候这个也确实是有一定的 这个 要取舍呀， 是。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刚才可能也没有提到瑞风的 M6， 对，瑞风 M6 这个车型，说实话是，其实我见到这款车型，让我想到了比亚迪的宋 MAX， 啊，是说那个前面那个大大的镀铬的那个大嘴， 然后你打开发动机舱盖，就是盖的非常严实的那款车型，就是这两款车，或者说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自主品牌车型，它虽然逃脱了很多所谓的那种借鉴纯借鉴的那种因素，但它或多或少的还会去考虑一些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标识， 没问题， 说这样大嘴这样的前中网， 对，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江淮设计出来的一个这样的设计语言，是很激进的， 对， 很激进的一种表现。 对，这种设计语言在 MPV 上面确实不多见。 而且瑞风这台车挺有趣的是，它有一个四座的版本， 那不就是第三排就是纯拉东西了吗？ 第三排 就没有了吗？ 四座版本就该是大老板，就是 那就后边的这个座椅单独可以定制。 对， 对，就是主要是来成全后排，然后相应等于说那后边的空间储物空间也 就老大了，是吧？ 哎，这个我喜欢， 大长腿。大腿托、 哎、对啊，这个厂家以后可以借鉴一下哈、啊。我虽然有这个五座、七座、六座可选，但是你也可以跟我，像我 就可以定制一些， 定制嘛。 对， 我如果 MPV 定个双座版，你考虑过吗？ 就是大 Alpha 嘛， 或者是三座版的。 三座，我、哦、明白，我明白了。 沃尔沃嘛， 对，三座版就沃尔沃那种、哦，一个大平躺，我座椅爱怎么放、嗯、怎么放，老板坐右边，秘书坐左边， 还有包括蔚来。对吧？ 嗯，所以说很好玩。我觉得其实 MPV 如果是真的做活了，就是 红城，我跟你说，你明年就赶紧买辆 MPV， 然后你把副驾驶拆了。 不，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嗯， 就是把第二把这几个座椅作为模块化的去分割。 嗯， 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厂家、 啊，我能明白你的意思，我能明白。 就是、到4S店，他可以自己给你做分割，再给你做装配。 嗯哼， 比如说滑轨的这个套件，咔咔一拧走你，嘚儿搭完事儿。 嗯， 然后不行呢，我可以再给他换成四座、六座、七座的。 可以啊，可以，可以。 其实要说到这儿的话、嗯，就不得不说，就是有一些定制化的一些服务。 啊、 然后，如果抛开这个定制化服务，说句玩笑话的话呢，就是你拆座椅这事儿，在一些小面身上拉货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而且表现解决的完美， 淋漓尽致啊！ 你想说不太高端是吗？ 说实话，我就留了一个主驾驶座椅，其他地方都没座椅，完全拉货， 我见过 拉什么都行， 我真见过 拉水泥，我拉一车、 嗯、 黄豆压成那样了，照样走。 嗯， 而且必须是那个那叫什么什么 弓子、 啊、对对对对、 嗯、 对，那种弓式 那叫螺旋弹簧、 嗯、螺旋弹簧结构。 嗯， 好、啊、说了这么多 MPV 还有一款没说，这应该是这款应该是在所有 MPV 当20万级别的 MPV 当中动力最好的。 对、嗯、 华颂七， 华颂七 七座、 啊、华颂七、 啊、宝马的发动机， 对对对，宝马源于宝马的发动机 N20 发动机。 对， 这个华颂七确实开起来很有劲儿。嗯，大家可以要找这种驾驶感受的话，在华颂上面还是能找到的。 我问过开华颂的师傅， 嗯， 华颂跟我说这台发动机真的没毛病， 嗯， 特别棒，特别有劲儿，也省油、 嗯、 没问题，声音也还都 OK、 嗯、就是 这个转向啊，有点奇怪哦。就是他说他开这台车的时候转向稍微有一点，我说可能毕竟是大车吧。他说我也在大车我也开过、 嗯、 他这个感觉还跟别的真的不太一样。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跟咱们听众说， 华颂可能有点愣感觉是吧， 对， 动力太强了之后，然后就感觉你转弯你都转不过来。 反正你要是买华颂的话，你得是，你还是我建议你去试驾、 嗯、其实我期待什么呢，就是前一段时间雷诺不是跟那个华晨在一起做了这个、 啊、 华晨金杯， 华晨叫金杯雷诺嘛， 金杯雷诺、 啊、对吧、 嗯、对， 真这将来如果 你想说 拿着这个欧洲的这个雷诺的这个 MPV 的技术、嗯、然后放在金杯车身上，将来是什么样，我这挺有意思的、 哦、欧洲做 MPV， 我天哪，我觉得雷诺这个浪漫的一个法国品牌跟金杯合作，这会 你不觉得 浪漫的 金 杯 啊， 金 杯 啊， 啊， 浪漫的金杯， 我天，金杯新冠运多浪漫呢， whatever you want 随便你改啊。我的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嗯，好吧，让我们期待一下。 对，然后今天这几款 MPV 呢，我们其实也没说的太多，但就是把大家罗列一下、嗯、 对，并不是说给大家推荐什么不推荐什么，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 各有各的长处。 你如果你要是专注于大家一块出去玩去做人的情况下，一定就不要太多去考虑你的储物空间了。 对 对，反过来的话，你就不要太多考虑你的载人的这个舒适程度了。有 要 第三排 追求动力呢，可能操控就要差一些、 嗯、 再说这个级别你要追求操控的话，那我帮不了你了。对吧。好，那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对哪款 MPV 还有感兴趣的话，通过我们微信平台向我们询问，咱们一起聊一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又是新年到，锣鼓响鞭炮，祝福的话写成歌，先给你送到，天天身体好，幸福为你绕，在这新的一年有新的吉兆，一起开心笑，新年到，我们尽情的开怀，万事没烦恼，事事心情好，风云当头照，天天工作顺利，事业步步高，我祝愿你新年大吉，年年发大财，祝愿你们扬眉吐气，事业也精彩，跟着动感的节奏，大家一起来，祝福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我祝愿你新年大吉，年